平泽耀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直行到北过海同埋落尖沙咀呢都係有啲车龙㗎，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挤塞，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跟住一睇翻个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南边维汇算处。跟住一睇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喺沙田围路因为较早前有爆水管，现时咧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嘅快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嘅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十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十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嘅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 知唔知第一位赢得奥运剑击金牌嘅香港选手系边个呢？ 张家龙。 答案系张伟良。张伟良96年阿特兰大残奥会出战轮椅剑击项目，一口气攞到四面金牌。 想知今届港队又会诞生出几多位英雄？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用一小时寻找湾区生活。 逢星期六9点至10点，湾区生活一小时，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湾区生活一小时， 早晨 PC。 早晨哦。 喂，咁近排唔知你有冇睇啦，晚晚都要睇呀，睇咩国剧830啊，好手就位啦。咁呢个内地嘅电视劇集啦，咁讲呢个部队入面嘅火箭军啊，咁样啊，火箭兵。 呢个呢，我觉得最令人即係最令我吸引嘅咧，其實我覺得所有嘅國劇，唔係所有嘅，大部分國劇咧都同軍事有關。 係啊，係啊，係啊。 但係我覺得好精彩，因為可能我自己睇得多咧，好中意嗰啲軍事嘢。 哦，軍事嘢，軍事迷啦，就變咗。 冇錯 嚇，究竟個部隊係要著咩軍貨？跟住嗰個配槍同個手槍，或者嗰支長槍啊，唔同部隊啊， 嗰啲火箭炮係點樣用啊？ 哦，原來係咁樣。咁又問下 PC 咧，我都知道你喺內地咧都認識好多文化演藝界嘅朋友啦。咁一定會講好多唔同嘅影城嘅啊，有冇翻到去內地嘅影城去行一轉咧？而又有啲乜嘢嘅感受可以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我去过两个影城啦，一个就系大湾区里面嘅就系佛山影城啦， 系 啊，跟住另一个咧其实就喺宁夏嘅， 系 我谂宁夏嗰个咧，可能我一讲大家就会熟悉啲啦。西游记有睇过啦嘛？ 哦，有啊有啊， 系啊， 等等先，西游记有好多部嘅，系啊， 月光宝盒有睇过， 有， 盘丝桶有睇过，系嘛，系啦，就系阿周星驰啦， 系啊，刘镇伟老师嗰套啦， 系啊，朱茵啦，即系我直情见到佢嗰个沙漠系点样啦，跟住然之后系啊， 即系直情喺嗰个取景嘅，喺宁夏 影城，嗰个影城里面度做嘅。 咁除咗宁夏呢一个咁啊，佛山嗰个就好多朋友仔都会成日挂喺后边啦，因为近啲广东啊，同埋咧有段时间咧，嗱依家真系唔知啊，有年几两年咯，冇翻到去内地啦。咁有啲朋友都话，喂，影城某啲部分可以开放俾你影婚纱相噶，咁样 唔使净系婚纱相嘅，入去游下咁。 咁样入去影下相都得嘅。 因为我有个朋友咧就好沉迷嗰啲花样年华嘅年代嘅，即系王家卫啊导演嘅花样年华嘅年代。咁嗰阵时咧，我印象之中啊，冼国林师傅咧未有个喺佛山嘅影城嘅咁样，咁都系即系有啲街景啊咁样啊，类似咁嘅一个建构出嚟啦。 上海滩咁嘅景。 系咯，总之嗰个民初啊年代真系好久远啊，类似民初景咁样。咁你 广州楼阁式嗰种景 系啦，系啦，系啦。咁总之即系大家睇第一集叶问啊，第二集叶问会见到嗰啲情怀咧，就喺嗰度呈现得到。咁啊，即系啲新郎哥咪着翻套民初嘅西服咁样，跟住啊女士可能着件旗袍咁样，咁就啊好靓啊啲相影出嚟咁样。咁依家咧就因为疫情嘅缘故啊，翻唔到内地啦，咁可能唔知影城应该仲系有得拍下戏嘅，或者都有制作之中 嘅。继续有开戏嘅， 不过你话影婚纱相嗰啲又唔知今时今日仲俾唔俾啦，或者即系因为疫情嘅缘故，佢都唔想非工作嘅人员咁多入去嗰个区域嗰度啊吓，可能系咁样啦。 呢个信息我而家就俾唔到你啦，因为我哋喺疫情里面都未翻到。 系啦，咁但系即系好嘅作品咧，值得支持啊！无论系电影啦，以至系电视剧啦，咁大家又可以睇多啲啦。咁啊，今日请嚟嘅呢一位嘅嘉宾咧，咁啊，上个礼拜都有讲过啦，佢咧都用咗年多嘅时间咧喺广州嗰度居住啊吓，咁究竟佢喺广州入边居住嘅生活点滴系点啦？衣食住行又系点啦？都可以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嘅借镜，咁啊，转个头请佢出嚟同我哋倾下偈啦。 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用一小时寻找湾区生活。 逢星期六九点至十点，湾区生活一小时，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湾区生活一小时。 喂 PC。是时候倾下，如果俾你依家即系隔离啦，但系你喺广州或者深圳或者中山啦、佛山啦，或者湾区入边其中一个城市啦，咁样你会点咧？有年半嘅时间会攻读一个学位系咪？你会 会？我其实喺呢段时间认真，我其实喺呢一年里面真系读紧个学位咯， 系咪啊？ 系啊，读紧个硕士课程啦。 毕业未啊？ 仲有两个月啦， 搵我影相咯。 我唔知道有冇蒲呢？ 有嘅，借都借到啦。蒲呢啲好容易嘅啫， 不得了。 系啊，咁啊，祝你学业进步啦，系不对业啦， 好成你贵业。 唔好上网抄问啦，你唔系呢个讲笑啫。好啦，请嚟我哋咁嘅嘉宾啦，咁啊，继续有 Fat 咧同我哋倾倾偈嘅。咁啊 ，Fat 即系上一集你有听开呢个环节，你就知道啦。好成功嘅人士喺湾区入边打拼咗一段嘅时间啦， 一直都冇喺大陆度生活，喺突然间因为一个疫情 系啦， 连。半系啦， 系我 clarify 翻呢一句，佢一直都冇喺大陆生活，但系喺湾区入边不断赚紧钱， 系啦，冇错。 但系佢冇 stay 过一晚，因为家教好严， 系啦，二十年嘅情况都系咁嘅。 系好彩你冇识我啫，如果你早啲识我，我惊你 stay 喺大陆啊，冇翻到嚟落嚟香港，唔系讲笑啫，阿 Fat 吓，好早晨啊 Fat， 系早晨早晨。 哇，你咁讲我哋咳咳地， 唔使咳，冷静啲，饮翻杯奶茶，定一定镜，好啦，咁啊讲讲你上一集都有揭示啦，其实因为疫情嘅緣故，咁啊上年咧都有年零嘅時間，留咗喺廣州啦。你嘅日常嘅生活體驗係點啦？認識嘅人和事係點啦？同我哋娓娓道來分享一下啦。嗯， 哇，好精彩啊！2020年嘅3月20日，我就走難咁樣就拎住兩個夾，就從呢、這個澳門就通過澳門就去珠海， 珠海 去拱北，跟住就再翻中山，再去廣州，好似走難咁，因為我唔知點解會咁，因為我有個工作喺中山，咁所以我就去咗澳門過關，咁啊方便我自己先去中山先，咁就我喺廣州咁又住咗又年半啦，咁啊上兩個禮拜先翻落嚟喺 廣州 翻落嚟，咁啊。同我二十年喺大陸每day翻屋企瞓覺嗰個感覺係兩回事。 嗯 當然啦，咁 人離鄉見啦，我又冇乜湯水啦，咁啊搞到我啊又頭有瘡， 得噶啦， 嘴有瘡， 下山365字嗰啲唔好講啦。不過聚焦講下啲生活嘅嘢。嗱，講真嘅，即係廣州已經係好貼近香港嘅一個城市啦。因為都係講翻。廣東話啦，咁譬如你特別去到啲舊城區，譬如我哋另一位嘉賓 Angel 就一定會知道啦，即係譬如有 上下九 啦，係上下九啦，或者調翻轉頭你北京路咁，你都係即係 食地方啦， 係啦，食嘢嘅地方啦，都係講白話啦，即係如果用翻嗰個説話去咁樣講，咁你。即係生活上應該冇乜難度啊！其實都係啲飲食文化都係朝頭早飲個茶，即係夜晚黑都係即係食白切雞啊咁樣。 即 係 年半嗱，我哋成日都話出埠咧，就最會發生一件事就係，我好想翻香港食啲乜嘢啊！係啊，係有冇啲咁嘅情況？但係其實國內根本就滿足到你啦。 係咯，譬如你奶茶咁啊，廣州都有啲好飲奶茶， 好飲嚇。你知幾個牌子啦，都香啊呢個廣州都會有啦。 係啦，咩話都翻咗度去啦。 咩话啊？咁都系啦。我如果有思乡，我都会入去食翻个呢个黯然销魂饭，同埋呢个奶茶啊，咁先至出翻嚟噶啦。 好好 啊，系 啊，呢啲系香港嘅 特色啦， 特色嘢啦，唯一嘅特色嘢啦。好彩我就去咗广州，因为点解我喺深圳？原来我一晚我都冇留过，一路深圳公司都21年啦都。咁但系喺因为深圳嘅话，因为24小时通关嘅话，我一定要翻屋企嘅，冇可能翻屋企嘅。但喺广州。啊、真係可以嘅， 咁你喺浙江啊嘛，你喺浙江一定翻唔到屋企嘛，係咪先？即係講笑咁講啊， 係啊。唉，嗰陣時我喺上海，我都係即係來回嘅，早機去晚機返㗎。 我3个钟头機啫，上海2个钟定3个钟， 2个钟头啊，再加一程翻香港啦。係啊，朝頭早6点钟過關，跟住就夜晚12点钟翻返去啦。 係係係。 因为讲紧要第二日我又要去中山啦，第二日我就可能要去其他地方开会啦，咁变咗旧阵时嘅生活就根本冇可能俾我留到一晚。咁而家舒服好多，咁因为互联网啦嘅关系啦，咁上我翻公司嘅时间我都少咗添。哪怕我翻公司，我都系呢间房度同佢哋互联网沟通嘅，都系咁上都唔需要见佢哋开会，成我哋冚唪都喺个 chat group 嗰度已经可以处理得到噶啦。 喂，阿 Fred 我实践啲，又系问翻啲关于生活成本啦，以至开业创业成本嘅嘢啦。其实你翻到去内地咁样都有好多创业基地啦。咁其实嗰啲创业基地嘅 office 又啱啱使，再加上就系我需唔需要有其他嘅 allowance 俾翻啲员工，比方说我要有宿舍啦，咁宿舍我又要开多一嚿钱。出嚟俾啲員工，調翻轉頭，我自己住咧，住邊咧，係咪先？哦，天河區平啲啊，定還是係其他區域又會好啲咧？咁呢啲全部埋單計數啦，俾條數嚟聽下先。 我哋初開檔嘅成本咧，真係比香港平好多好多嘅，起碼平咗有我諗2-3倍咁啦嚇，所以我。第一時間我一開，我喺香港嗰陣時好少人嘅，嗰陣香港得5-6个人嘅到嘅時間。咁但係我一翻上深圳，第一件事我就請咗30几人啦已經。咁坐滿曬成個 office， 總之就哇嗰啲任我使3-4千蚊嘅呢個人工就已經可以有一個幾好用嘅。咁但係咧就講緊係已經二十年前嘅嘢啦，咁而家成件事咧就唔同曬，因為講緊喺深圳佢哋要喺度上班嘅成本都高嘅， 加上經歷埋勞動法啦， 係啊勞動法啦，咁我哋真係我哋啊，尤其是我哋係外資企業添，我哋外資企業咧就真係唔會行差踏錯嘅，我哋每晚都要瞓到覺，每晚都要翻到屋企。啊，咁唔想諗太多嘢，我唔會有咩做咩兩盤數啊，有咩支出咧，我哋唔會考慮再去咁處理，一路都係交正曬税啊，嗱唔係話而家去講啊，即係一路都係咁樣去做，希望係可以按一個好合理，大家合理公平 合法守規嘅方法咧去營商啦， 係啦係啦，咁就咁我先至可以做到咁長。如果嘅話咧，你一開始就已經諗咩偏門咧，就唔得噶啦嗰件事。 但係調翻轉頭 ，Fat 會唔會真係諗住咁樣去搬 office 咧？或者會唔會咁樣移船就陷？定還是係喂可能深圳嘅產業鏈都差唔多，可能會將個基地搬去廣州，定還是灣區其他城市？我亂噏下，譬如肇慶、江門。 啱啊！你講得啱啊！ 係啊！ 我哋10几年前已經有呢個問題出現咗噶啦。咁因為人工好貴，同埋未必請到啱嘅人。佢哋真係唔願意翻工。就算你喺福田區啦，佢都唔願意翻工，因為啲人我都喺關外住，因為佢而家喺深圳，你要租間房都要3000零蚊、4000蚊。 啊、叫做一間房啦，合理少少啦，咁佢哋你話個人工要幾多啦？加埋食，加埋交通費，你最基本你冇、嗯、七八千蚊、八九千蚊，你係請唔到、請唔喐佢哋。咁、但係如果喺廣州的話咧，佢哋今上咧好多家庭咧都喺廣州，佢自己已經係 domestic 住喺嗰度嘅，咁啊、我哋而家我有個寫字樓喺喺廣州，咁就我哋會開始喺廣州就會請人。咁、就因為廣州一來成本會平好多啦，我哋一定要交社保噶，唔係喺廣州唔使交社保啊，咁我一定係全全合萬係啱曬， 合法受規都係係嘛， 勞動法噶。 OK， 咁最主要就係話我哋好容易喺廣州會請到人，咁同埋咧再加上而家我哋互聯網啦，咁就我哋今上啲人可能唔使翻工嘅，佢、可能我唔需要日日要翻去公司。報道式咁去做，咁、可以係即係喺互聯網已經可以做得到呢件事啦。最緊要就係、最後我交到功課啫嘛。咁、成件事就係話我哋又有公司喺深圳，有公司喺我公司深圳就冇得喐噶啦，因為我最老嘅員工做咗21年， 係、最費事人哋搬嚟搬去啦。 第二個員工做咗差唔多14、15年，咁佢哋都唔會走噶啦，都咁係咯，直到永遠噶啦，叫做咁跟住我哋再請人咧，就覺得比較困難啲。咁而家我哋就攞咗個地方喺廣州，因為廣州我要對接嘅咧，就我要對接柬埔寨，因為我除咗話喺深圳，我舊陣時20年前咧，我就係喺深圳攞機會，喺深圳賺國內嘅錢，所以我會上去。但係而家唔係啦，而家我可以係攞喺國內嘅資源。去翻另外一啲國家度去賺錢，咁、兩樣嘢嚟嘅，兩樣嘢同一件事都係喺灣區裏邊發生，只係而家嘅問題我哋係咪再可以喺深圳好容易咁賺錢咧？老實講比較上咧係困難咗少少嘅，比我哋之前我哋真係好容易去攞錢，我都話係攞多兩個零啦。而家攞多一個零咧，好噶啦，已經係咁都叫做比香港好，都叫做比香港好。咁、但係咧就 講緊係個營商環境， 營商環境啦，同埋你我哋叫做見到件事啦，即係我哋喺香港，我哋做室內設計，咁你知道可以做到幾多咧？做一個500尺。做咗1000尺，做咗1500尺，2000尺好味哇、 即係發揮個空間又大啲咯。 唔係啊，我而家喺上面做緊幾萬方嘅嘢， 係 兩樣嘢嚟嘅。我大家睇嘅眼界、睇嘅成本都唔同，所以有陣時唔係話自己即係點樣，只係話我經歷會比任何人會多咗少少，因為機會多咗咯。 咁啊，希望都透過 Fat 啦，一連兩集嘅一個節目啦，都鼓勵一下啲年輕人啦，去到灣區入面創業啦。即係其實有夢想，你咪努力耕耘去打拼咯。即係當然你話喂，十年前你頭先話節目啊，賺到2个零咁啊，依家賺得1个零，咁賺到1个零都好過冇啊。咁你即係 start from zero， 係啊 ，start from zero 咁樣。 我想喺節目完之前咧、都要問多一句㗎啦。咁如果香港嘅青年對室內設計有興趣，你點樣去提議佢哋入行啊？ 好多機會，哪怕而家喺互聯網咧，你我見到小紅書啊，見到好多唔同嘅 media 咧，都有人擺佢自己嘅 設計 擺上面，咁亦都有好多人去揾嘅，好多人去揾嘅， 即係網絡世界 大膽自戰， 咁就你唔需要話一定要上去嘅，而家呢個世界唔需要走嚟走去噶啦，你可以即係、你可以做好喺平台上面做好嘢，咁你就自然會有人揾你噶啦。 好啊，咁啊唔該曬 Fat 啦，一連兩日咧同我哋啊，即係做咗訪問啦。 多謝你俾機會我哋。 唔好咁講啦，因為下一次見你，你又喺廣州留成年幾或者柬埔寨先見到你，咁就難搞啦。 好 啦， 下次要喺個飛機上面先見到啦。 喂，多謝曬你上到嚟我哋節目， 感謝， 拜拜， 拜拜。 同坐电车中消闲，谁会知青葱的岁月路程短暂，前路茫茫，重温邂逅的当晚，搭话外班，没了半途失散过程不可自返，想起你无聊玩笑各种小习惯，你语录平复我心烦，笑喊一番，想到退重回遇见你的车站去 再直接看清你同眼，亦是于一瞬间，我们未散。时空中绝不失散，去路平坦，别像眼前感叹，以为冲突破记忆那框框，想起你无聊玩笑各种小习惯，你语录平复我心烦，笑喊一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机管局要求九月起特定群组机场员工，包括航空公司职员，将必须接种新冠疫苗，不得以阴性检测结果证明取代接种疫苗，医疗豁免亦不获接纳。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認為機管局做法合理，亦是對近日機場貴賓室個案作出即時回應。陳肇始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時說，雖然香港疫情較穩定，但海外疫情嚴峻，機場員工和旅客會有接觸，屬於高風險，相信機管局要求員工打針是深思熟慮。對於香港不再與新加坡就雙邊航空旅遊氣泡作進一步討論，陳肇始說，如果要落實氣泡，雙方疫情要差不多，而現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與新加坡有共識，加上防控策略有不同，因此不再討論旅遊氣泡。醫管局老人科小組委員會主席康佩玲說，目前80歲以上長者接種新冠疫苗的比率只得大約一成，但是該群組感染新型肺炎後的死亡率就達到 25%。 他強調沒有科學數據顯示疫苗對長者有不安全的副作用，只有很少數長者不適合接種，即使血壓水平不是最理想亦可以打針。康佩玲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呼吁长者尽快接种疫苗。医管局癌症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郑志坚在同一节目说，完成癌症治疗的人士一般都可以接种疫苗，正是接受治疗的癌症患者可以在手术或者电疗前后相隔一星期接种疫苗。至於骨髓移植病人，只要等完成手術後3个月至半年後才可以接種。他又提到，癌症病人很大機會需要接種第三劑疫苗。美國總統拜登承諾會將在阿富汗的美國公民帶回家，但警告撤離行動會有危險。因为从阿富汗撤军引发混乱而受到严厉批评的拜登在白宫发表讲话，他说无法保证从喀布尔机场紧急撤离的最终结果，形容这个是有史以来最困难和规模最大的空中撤离行动之一。他强调作为三军总司令对行动责无旁贷，会调动一切必要资源执行。他说美国致力营救曾经和美军一起对抗塔利班但现时害怕遭到报复的阿富汗人，美军自上星期六以来已经将13000人撤走，但在星期四只有5700人离开。拜登又说没有看到盟友质疑美国的信誉，美国在疏散行动中和北约紧密协调，并为盟友和伙伴提供航班便利。美国白宫表示，总统拜登计划提名前白宫幕僚长、前芝加哥市长伊曼纽尔担任驻日本大使。 白宫赞扬伊万纽尔的经验和多年来参与公共服务。61岁的伊万纽尔在奥巴马执政时期担任白宫幕僚长一年多之后辞职，竞选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市长职务。伊万纽尔说很荣幸被考虑出任驻日大使，形容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联盟是自由开放印太地区和和平与繁荣的基石。天气方面，本港是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都系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有啲车龙，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啦，仍然都系挤塞，车龙排到窝尾。跟住睇返呢一个封路安排啦，喺山顶吉利文道，因为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嘅五点，山顶吉利文道呢都系会暂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来回，同埋清水湾道比奥落斜西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队长，换证计划有新消息， 立即报告。 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2005至07年或2012至18年出生的人士，要在今年9月18号或之前带备所需文件，由家长或合法监护人陪同换证。换证时亦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详情请浏览 smartid.gov.hk。 记得预约啊。 十四五规划令香港能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全面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为此，中央派出高规格代表团来港，就十四五规划举行多场宣讲会。 8月23日上昼10点， 把握国家十四五机遇，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下午4点， 把握十四五新机遇，融入双循环新格局。 8月24日上昼9点半， 拥抱十四五，融入双循环。 8月25日上昼9点半， 活力与机遇，共建美好湾区。 港台电视31、3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网站跨平台现场直播。 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用一小时寻找湾区生活， 逢星期六9点至10点，湾区生活一小时，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湾区生活一小时。 湾区生活小百科。 繼續有咧國際品牌形象顧問 Angel Peng 同我哋一起做節目啦。PC 你好 ，Angel 你好， 早晨啊兩位， 係炸雞食唔食得多 ？PC 嚇食唔食得多啊？炸雞 OK 好中意食， 我都中意，係啊。其實我細細個咧，我真係一個人可以對一桶噶， 但我就好少喺香港食。 哦，係咩？ 我中意食韓式嗰只。 嗱，呢個真係要講啊，內地咧即係食呢啲炸雞文化咧，即係勝過香港好多。係好多朋友都同我講咧， 我都唔喺內地食。炸鸡冇理由唔去马拉食嘅， 马拉人 系啦，马拉系好出名嘅。 点解佢 系点解？因为佢哋多一个马拉人，咁马拉人就系比较中意食炸鸡嘅。你基本上去到马来西亚，好多地铺啊、街铺啊，都系食 炸雞㗎。 係咩？係 啊係啊！ 我去馬拉，我又飲肉骨茶，又食甩沙。 咁我 又 帶你哋去。 PC， 你去過馬拉同我同阿我去過 同一個馬嚟嘅 平行時空咁樣 嘅。好似因為我可能去做嘢啊，我就好少喺吉隆坡嘅。 係你去邊啊？ 吉隆坡隔離我係 KL， 唔係我係 KL 隔離係巴德令。 哦，係啊，嗰邊就近新加坡多啲嘅。 係啊，巴德令嗰邊係啊，冇錯。 咁啊，即係大家可以聽下 PC， 即係有機會導覽下，即係點解去馬拉要食炸雞。 買都講得下噶， 係啊，好有好有好有。咁啊，嗱，如果內地文化咧，即係就中意食炸雞嘅，就傾向多過呢、這個漢堡包、薯條嗰一間嘅。唔知點解嗱，香港就少少逆轉嘅，咁所以即係。嗰間上市公司其實早兩個禮拜出份業績都好好噶，股價都升好多噶，即係關於代理呢個炸雞嘅中國業務嗰一間啊嚇。 哦，當然啦， 係啊，好 厲害。我哋介紹呢個你就明佢故中道理係咩啦。 好，交俾 Angel 講講佢先。嗯， 因為其實廣州咧有一個地方叫做永慶坊，咁、其實即係一個舊區嚟嘅，即係好舊啊，全部都係一啲兩三層高嘅平房啦。 係， 咁亦都真係好有呢、這、一個。老關西的感覺嘅， 老西關。 OK， 老西關， 老西關，因為西關大少，我估計係咁啊嚇。 冇錯，係西關文化啦，係啊，西關小姐好出名嘅。 係啊，真係，咁大家又可以去感受一下啦。其實永慶坊咧就有少少近翻去寶華路啊、上下九啊嗰啲位啦， 係 啦， 其實佢近步行街啊，你見佢啲建築咧，其實都係同步行街差唔多。 係啊係啊係啊，嗱，講到步行街咧，就真係內地嘅特別一個文化啦，有條街即係步可以俾你完全咁去行啦，咁樣其實都可以感受到內地一啲飲食文化，因為有出步行街咧，旁邊就有啲小店啦。佢小店咧其實 represent 緊乜嘢咧？就係即係唔淨止當地嘅啲食物嘅，係 represent 緊一啲咩老重慶咩臭豆腐啊，或者即 係羊肉啦、 啊、羊肉啊、烤羊串、烤羊串啊，跟住或者依家成日話上市嗰啲茶飲股嗰啲鋪頭就會橫向咁樣擺曬喺度，或者如果你係屬廣州咁，可能整碗細蛹食下咯，即係嗰啲或者雙皮奶咯，脆脆味啊、姜撞奶啊等等成成咯。 好似 PC 話齋嗰頭咧，其實都係故色故鄉嘅。咁所以其實喺2020年咧，喺呢一個西關永慶坊咧，其實正式掛牌成為咗國家4A 級旅遊景區 嘅。哇！成為景區添，都唔講得少啊。 其實近年我自己覺得，好似啱啱阿 Fat 嗰度講到啦，其實點樣其實將呢個舊嘅建築物咧？重新包裝過之後咧、其實絕對係好多文創區，尤其是國內好多文創啦嘅區都係咁樣做。 係 係啊， 唔係嗰個新舊並存，其實我估古往今來都啱嘅。你見香港都係啦，即係你見1881。其實有陣時都幾有 feel 噶，你入去即係 好多香港朋友就中意嗰個地方㗎。 係啦，調翻轉頭頭先講翻西關個情況都係啦。喂，點解啲人覺得喂嗰啲西關嘅大屋咁有文化嘅一個涵養喺當中？喂，真係好似睇緊《花樣年華》咁樣嘅喎，你望上去。不過當然而家有少少活化啦，我覺得有啲就多咗嘅。即係我覺得如果可以咧，保留到原貌。但係咧，又可以兼容到一啲新嘅特色。原貌係咩咧？懶融融啊嘛。但係懶融融之餘，又可以做到嗰個契合咧，其實係難嘅。所以我成日覺得，內地好多文創基地咧做得好好，即係佢個攞嗰啲紅磚廠未活化嘅，即係即係紅磚廠依家仲邊度會整紅磚出嚟啊？但係佢又會有啲藝術嘢啊，或者有啲 展覽館啊，喺度我自己好中意嘅地方㗎。 即係我又覺得嗰啲就係個感覺就係新舊並存得嚟係正咯。 咁而正正咧呢一個嘅雞店咯，嚟叫做 炸雞店，炸雞店，炸 雞店啦。喺呢個位置咧，其實佢係同廣州博物館做咗啲 crossover 嘅。佢三層高咧，其實下邊嗰兩層就係做生意嘅，上面嗰層咧其實就係一個博物館。 哦，是博物馆，是关于炸鸡的博物馆，还是永庆坊的博物馆？ 不是啊，是关于广州，老广州一些的历史的博物馆。 好啊，咁大家有機會咧，譬如翻到去內地啊，遲啲通翻關咧，又可以去打卡啦、影下相啦，咁啊買下佢特色嘅紀念品啦，我估計有啩。 有啊，有好多 crossover 嘅 souvenir 走出嚟。 係啦，咁啊，好此道者，你就可以了解更加多啦。咁我早上咧又再多謝咧 Angel Pang 啊，同我哋去做訪問啦。咁啊，下個禮拜 Angel 又帶啲新嘅資訊俾我哋咯。 好，多謝 Angel， 多謝 Angel，thank you， 拜拜。 喂，听完 Angel 咁样讲啊 ，PC 今日同我玩系游戏喎。 系啊，我谂住每一日咧，即系翻到嚟都同你玩少少游戏，等、 啊、 你一齐认识一下，可能我哋喺湾区里面同埋喺香港里面咧、嗯，可能一啲用词系唔一样嘅，我哋点样可以配合下我哋嘅生活咧？ 嗱、哦，唔好咁难啊吓，第一集俾少少甜头，难得滞咧，下个礼拜唔知点成计啦吓。 喂，好，我今日俾住三个你玩下先。 好啊。 好简单，冰棍究竟喺香港嘅词语系啲乜嘢呢、 哦、冰棍啊，即系内地就叫冰棍， 内地叫冰棍，咁喺香港系咩呢？ 系啦，搞下笑先啦，呢啲时间应该唔系冰曲嘅，冰上曲棍球嘅， 呢个好嘢嚟噶， 会唔会系就系雪条啊？ 哎呀，就系、是、雪条啊！ 系啊，喂，但系咧有趣噶，真系用啲字眼系唔同嗱、嗯，我哋喺香港譬如会用冰条啦、雪条啦都会用啦， 系 啊，佢就会用冰棍咯， 系啦， 用一个棍。棍节嗱，香港好少人即系一讲攞支棍出嚟咧，你就惊噶啦嘛，系咪先？ 仲要冰嘅棍添， 系啦就惊啦。点不知原来啊系小朋友都喜欢食噶啦，即系冰条咁嘅意思。 咁我相信跟住嗰个都唔难理唔到噶啦。 系你特登拣啲易 嘅，系啦呢啲比较容易嘅，系啦冰淇淋啊， 冰淇淋即系雪糕啦。 系我呢个简单啲。 不过都系噶，我记得旧时细个翻去广州拜山啦、啊，即系清明嗰啲时节啦，咁都会食下当地嘅雪。糕有五羊雪糕出名咁，好似 好多奶类嘅雪糕其实都所有雪糕 都系奶类啦，系啊，咁啊即系总之食嘅时候 唔一样噶，不过我觉得国内嗰 系啊，我都觉得系咁但系去到士多嗰阵时买咧，啲老板咧都唔会倾向叫佢雪糕嘅，都系叫翻冰淇淋嘅，系啊咁样。 所以可能我哋有阵时会翻到去嘅时候咧。我想要雪糕，我想要雪糕，佢哋系完全呆咗咩嚟噶？ 买唔到，因为啲词汇唔接啊， 冇错， 接咁调翻转头咁啊。譬如喺湾区其他城市落到嚟香港，即系生活，可能佢哋都要适应，亦、都唔明白。你哋讲咩系细蛹啊？咁样唔系细蛹可能识嘅，其实细蛹都系 广州会识， 系啊，都系西关用语嚟嘅。即系再谂下，有啲举啲例子啦。咁可能互相交流咯。你又将啲内地词汇攞落嚟香港咁。香港，跟住我哋又将啲香港词汇透过大 声讲去先， 系啦，讲啊，互补优势啊嘛，优势互补咁啊最好啦。咁啊，仲有冇多一个可以讲？ 有啊，我咧其实因为曾经咧喺国内做嘢嘅时候咧，面对过一个，所以咧好想同你分享一下噶。 呢、這个应该开始难啊吓。 系啦、究竟乜嘢系排插咧？ 哇！呢、這个真系唔知喎，点写先？等等先，系啦，排啊，排队个排系咪啊？ 系又或者叫插牌都得嘅， 插牌系啦嗱。排插或者插牌都得，但系排系排队个排，即系的手边 啦。系啦，系啦。 牌系名牌个牌系咪？ 唔系嗰个 排插插啊有啦。 排 系咩？ 排队个排系排队个排。 系啊，排队个排。咁插就系插的手边啦。 系啊，的手边个 排插。 系啦，你经常都用嘅，我相信喺我哋录音室呢度系有嘅。 唉， 系啦。有冇少少难度先呢、這个？ 有难度，不过为咗戏剧效果咧，我特登扮估下 咁样好啊！ 有冇啊 ？OK， 有啊，有 铺铺到出嚟， 铺 唔铺到出嚟 ？OK， 果然系一个演员啊！ 冇啦，依家财经演员就有，演员就唔做啦，系做埋呢个就唔再做。喂，讲我谂到啊，应该系我谂唔到个中文名啊！即系叉电器好多旧嗰啲啊， 系拖板啊， 系、哎、啊，冇错。我谂到个广东话叫法啊，哎呀，我好开心啊，我自己 系拖板、啊， 我自己好开心。我罚我今朝早冇奶齐咁啊，我好开心啊，电视啊，呢、這个就系排插嘅意思啦， 冇错， 或者插牌啦，即系头先你咁样讲啦。我估应该系叫排插多啲嘅， 系啦系啦， 应该系可能有啲人讲咗两讲讲错咗先叫插牌嘅啫。咁、就系头先讲啦，拖板啦、啊， 冇错。 喂，嗱，呢个真系完全你谂唔到啊，即系未必联想得到。如果你冇喺内地工作过，咁我点解知道呢？其实系因为翻到去大陆做婚礼，咁咧做婚礼咧，你知内地嗰啲朋友仔好中意劲拍片、劲影相啊，尤其是啲大日子咧，佢都冇电，咁咧手机冇电，跟住咧就问我叫嗰啲酒店嘅工作人员攞啲好似排插地插牌咁样啦。咁我拗晒头，真系唔明。咁我梗系咧藉住呢个机会啦。 就問一問啲姊妹啦，即係當地嘅姊妹啦。跟住啲姊妹咧又 最緊要係要問姊妹係咪？ 係啦， 梗係啦。 唔係兄弟就喺我身邊嘅， okay. 姊妹就喺北方嘅。 明白。 咁所以就問一問啲姊妹，啲姊妹就好殷勤咁樣啦，就同我講話啊，嗰、那個就係、是、拖板啊咁樣，係啦咁樣。其實佢哋都係廣東人嚟嘅，咁、所以都會知道。咁只不過可能有陣時你內地譬如擺酒，咁可能有啲北方嘅朋友仔嚟到，咁、佢真係會叫翻你頭先講嗰個啊嘛。咁所以就大家有啲詞匯上未必轉換得到啊。PC 呢個環節幾好、啊 嗯， 可以令到我哋更加了解到啊，究竟啲用字係點啊？即係少一啲 misunderstanding 咯，即係少一啲 叫做誤解，方便大家融入大灣區啊。 冇錯啦，咁啊，今個禮拜咧又啊同大家咧講講啊，喂，深圳講近啲、你知唔知道咧？深圳咧近排啲樓咧價跌啊，量都跌啊，又有啲新嘅政策出台啦。咁啊，認真少少啊，頭先嗰啲嬉笑或者搞笑少少啦，認真講嘅，即係近排咧內地方面都好多國策出台出台啦，令到好多唔同股份嘅板塊咧都要被監管啦，係被拖累啦咁樣，咁所以股價就麻麻地啊嚇。咁啊，你以為咧可以幸存嘅內房咧都未必得咁啊。國家方面啊 set 咗一啲新嘅規矩啦，就係話即係除咗佢俾咗個參考價錢你啊，即係你唔可以高過幾多錢，同埋唔可以低過幾多錢。咁但係我哋做財金分析就好簡單嘅啫，唔可以高過我就明啦，因為你就令到個叫做價錢會勁漲啊嘛，啲房價唔會瘋狂咁樣漲，但唔可以低過咧，其實冇乜意思嘅。點解咧？因為咧低過根本冇成交， 系 你冇成交就冇最底噶啦，你明唔明啊？即系呢一样嘢就系新嘅 policy， 暂时以深圳做一个试点啦。咁嚟紧会唔会其他湾区入边嘅城市都会实行咧？咁啊，即系继续睇下件事情点会发酵啦。咁啊，立即咧听听房地产嘅资讯啦，好嘛？我哋 好， 湾区地产概览。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聚焦。睇下咧，大灣區入邊嘅一啲房地產嘅新嘅消息啦。請嚟有大灣區物業保障協會會長啊，同埋呢個創富集團嘅行政總裁啊 ，Kitty Low，Kitty 咧同我哋分享。Kitty 早晨啦， 係各位聽眾早晨，大家好。 早晨早晨，咁啊，不如咧今日就聚焦講下呢一個新聞先啦，就係深圳方面嘅樓價咧價量齊跌，咁啊唔止咧係個價跌啦，仲有個量都跌埋。嗱呢一件事點解要攞出嚟講？其实过往就好少见嘅，因为见到咧深圳嘅楼价咧都不断冲高，不断冲高，不断冲高啦。过往有啲数字就系话拍得住香港，甚或乎系有啲区域，特别系南山区就高过香港添，有个别嘅楼盘咁样。咁当然要交俾 Kitty 去讲下，喂，究竟系咪有啲新嘅政策或者消息出台，令到个楼价有少少回落咧，以致？投資者又係咪見佢低就可以入去買下嘢嘅好時機咧 ？Kitty 交俾你講下啦，唔該。 係，其實啱啱咧就國家統計局咧就公布咗啦，2021年嘅七月啦，四大嗰個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嘅二手樓嗰個價錢，而咧好出奇地，深圳係唯一一個輕微。嗰、那個價格下跌咗4% 嘅城市，因為以前大家都諗啦，大灣區嘅樓，尤其是深圳係只升不跌噶嘛，咁所以呢一個星期都好多一啲聽眾啦，或者朋友仔都問我呢一樣嘢啊，咁我都想今日同大家探討一下啦。 好啊， 咁你見到啦，佢個價格咧輕微跌咗4% 嘅，相比上年嘅同期，但係反而個量咧真係跌得好犀利。个量系跌咗80%啊！ 啊，系咪退市潮啊？近排即系股市，大家最惊就听到呢三个字啦，或者调翻转头，股市最惊就系咪有新嘅政策出啊？或者内地官方媒体又批评啊，即系高房价真系令到好多人想置业都搞唔掂啊咁样啦。而国家嘅红线有冇因为咁而变改啦？咁 Kitty 讲多少少啦。 其实今次啦，嗰个量跌失得咁犀利嘅成因啦，就系政府出咗一个新招，系啦，就系一个二手房嘅指导价。平时我哋听啦，中央政府成日都会出一啲调控嘅政策，都系限购啊、限贷啊、限价、限售呢啲嘢噶嘛，我哋已经听好多啦嘛。 系啊，系啊。 咁但系今次咧，好出奇地喺深圳咧，第一个试点 成为一个叫做二手房指导价。听到指导两个字，大家都 是不是画了一个规范喺度，唔可以高过几多几多，或者低过几多几多咁样咧？ 其实是政府咧主动咁样，去一个指导，即系叫做一个 reference 啦，俾一啲二手嘅房价。咁其实实际啦，都系自由市场正常买家买家自己去定价。其实呢一样都系存在嘅，但系最惨咧就系银行贷款，就根据政府嘅指导价。 贷款呢未必就合如大家的理想啊，随时就是啊想买一个400万人民币的楼咁样，但是内地的金融机构呢贷款嗰度贷唔足喎，点算咁样，哇最惊系呢一样嘢㗎啦，系咪 係啦係啦，正正就系呢样嘢啦。 一遇到呢啲情況底下咧，咁而且政策啱啱出台啦，而金融機構又未適應啦，咁啊令到咧深圳嘅樓市咧都相對波動少少。好啦，宏觀啲咁樣睇啦，頭先 Kitty 你都有講呢、這個有機會作為第一個試點，往後喺灣區入邊有冇機會推呢一個嘅政策咧？你覺得？ 其實中央呢已經在即打算啦，在成都啊、西安啊、寧波、三亞呢些地方會推的啦。個灣區裏面呢就是下一個試點應該就是東莞。 咁啊，哇，會唔會係東莞依家嘅樓價都有少少沽壓潮啊？咁樣定還是係喂趁住政策未出台，快啲買咗先？嗱，因為好極致噶嘛，通常大家指紋樓梯響嘅時候，有陣時會做定一啲操作或者做定一啲嘅action 啦，即係作為業主又好，或者準業主都好，有唔同嘅操作方法噶嘛。你近排貼士啲啦，睇到東莞方面嘅情況又係點樣嘅走向啦？ 嗱，東莞嗰方面咧，如果係未買樓、未置業嘅本地人咧，就真係趁呢、這、一個政策未正式出台嘅之前，就真係砰砰聲、快快脆咁樣去入市啦。 係咁，但係如果有樓嘅朋友仔咧，就係咪砰砰聲快啲出貨，定還是點啊？ 有樓嘅朋友仔都會開始擔心呢樣嘢嘅。 咁啊，要睇下往後落嚟，即係政策點去發展啦，或者事件點去發酵啦。咁啊，每天都有新嘅資訊可以 update 住嘅。嗱，暫時講住咁多先啦。今日咧非常多謝大灣區物業保障協會會長啊，創富集團嘅行政總裁啦 ，Kitty Low 啊，同我哋分享啦。多謝曬 Kitty 啊，哇，呢個咁 update 嘅資訊啊嚇。咁啊，下個禮拜再同我哋講多啲關於咧喺灣區入邊啊，投資房地產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啦。唔該曬 Kitty，thank you。 阳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还有。长眉蝴蝶鬼子声最高，着了帐和一双双配偶，松手不占有，方可拥有。 要逆流也要